辑，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电影方面，由徐克导演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将于本周五上映。这部电影由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刘嘉玲等人主演，主要讲述了中国第一神探狄仁杰的传奇破案故事。刚刚获得今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日本电影《小偷家族》将在8月3号全国公映。小偷家族的故事围绕着一个拼凑的家庭展开，6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社会边缘人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们没有光鲜的工作，没有可口的食物，没有豪华的房子。为了活下去，他们以偷窃的方式补贴家用。但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他们不止偷来了维持生存的食物，还偷来了彼此最珍贵的亲情与爱。今天19点，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一号影厅将放映电影11点14分。明天18点30分，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二号厅将放映由阮玲玉、郑君里主演的电影《新女性》。作为中国电影早期经典作品，大导演蔡楚生的代表作，这部电影在揭露社会黑暗的同时，对于新时代新女性理想的道路也做出了一番探讨。一代影星阮玲玉在片中奉献了一个留名影史的经典角色，哀艳绝伦，令人震撼。我们再来关注一部经典电影《银河护卫队》的消息。日前，《银河护卫队》的导演詹姆斯·古恩被漫威影业所属的迪士尼公司开除，将不再担任该系列第三部的导演。古恩被开除的原因是他数年前在推特发布了不恰当言论。除了《银河护卫队3》，古恩与索尼签约的另外一部重量级电影也被撤除。我们再来看看经典影片回顾展的消息。香港电影人卢冠廷策划的第7届香港电影展正在举办中，《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最爱》、《倩女幽魂》、《夜半歌声》、《刀马旦》等17部影片将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和百老汇影院东方新天地店进行展映。喜欢回顾这些经典影片的影迷可以到百老汇影院观看。再来关注电视方面，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正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第二季将时间线转移到战国至秦汉时代，并且推出25件新国宝。这一季将继续萌萌哒的叙事手法，并且采用了不少创新的视听手段，让国宝故事变得更加可听可看。电视剧《甜蜜暴击》正在湖南卫视播出，这部格斗主题青春剧由鹿晗、关晓彤主演。网剧《媚者无疆》今天起在优酷开播，该剧改编自半明半昧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后唐乱世时期，婉妹在鬼化城中经历与影子长安相互扶持、互相爱恋、一路成长的故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撞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 点点滴滴， 有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是7月24号，放暑假了。 我还以为你要报个农历呢。是放暑假了啊， 所以很多孩子们都没地方去了，都被父母带到单位来了，要么就是送到培训班去了，总之不能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在家里好好的看电视剧了。 你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就在家看电视剧？ 就是放羊嘛。 放羊，还放羊是吧？ 我记得我们旁边那个邻居啊，他爸把那个保险给拔了，就是家里有那个保险 啊， 就是那个保险丝儿 啊， 熔断的话，它不就不会烧坏电视嘛，烧坏电器嘛，他爸把那个电给拔了，这样的话就 看不了电视，从根上掐了，你甭看电视， 看不了电视 啊，别的这个电器也用不了了 啊。然后呢，我从我们家把那个拔下来安到他们家。 你是一个助人为乐的理科生。 哎呀，我应该当科学家的。 你应该当科学家。哦哟，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啊，说说那些名字里带数字的电视剧。 嗯，今天上半时段呢要和大家聊这么几个话题啊，就是暑期档的神剧能不能翻篇，还有就是上半年这电视剧又怎么了，创三年新低，跟那个股票似的。以及呢要和大家聊一聊这白夜追凶署名的问题。 嗯， 现在呢有人站出来说不是那编剧写的，我们俩一块儿写的， 我们俩共同创作的，后来只署了他一个人的名字。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是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聊一聊那些带数字的， 那些名字里带数字的电视剧。我先说两个啊，四世同堂、 三国演义。 你也说两个。 我就说了一个三国演义了，你就说四世同堂，那我说三生三世， 我说十里桃花，啊，这算一个啊？ 对， 多着呢。那个 十月围城， 哎呀，好， 那是电影。 那个千年等一回，啊，不，这是歌， 新白娘子传奇，你知 道吗？啊，好，那个情深深雨蒙蒙没有啊？ 嗯， 还有啥？ 有一部武侠，好像带一个千字的， 千手观音。 你这瞎胡闹，你这。好，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带数字的电视剧名字。 嗯， 那说到这个暑期神剧啊，你能想到哪些呢？现在只要看到电视上在播《西游记》《还珠格格》，就知道放暑假了。那总少不了孙悟空、小燕子、白娘子这些老面孔。 白娘子，亲，还白娘子？ 白娘子？ 啊，白娘子，新娘子。嗯， 但是好像有点尴尬，就是儿童题材的电视剧好像比较少呀。现在就是90后80后看的，甚至是70后看的剧，00后10后也在看，这样合适吗？ 就没有什么新的出现，所以只能凑合着看原来的。 你看啊，这个就在上周吧，央视、湖北卫视、黑龙江卫视、卡库少儿频道、甘肃少儿频道、南方少儿频道都在播西游记，而且呢像还珠格格、武林外传、家有儿女也都是在很多电视台重播。 嗯，其实这些暑假神剧啊都算的是上经典，我们不止看了一遍啊。向经典致敬这种精神也值得理解，但是很多专家就说了啊，咱们历数一下，你看西游记什么时候首播的呀？1986年。还珠格格呢1998年首播，即使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家有儿女，距离首播到今天也有13年的时间了，就是这些电视剧都够老的了。 嗯，就是爷爷看过的，爸爸看，爸爸看过的，儿子看， 反正呢倒是合家欢啊，都知道剧情，闲篇呢没事看两眼，哎，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嗯， 大家倒是可以一起聊起来是吧？ 对， 有一个共同话题是吧？ 嗯， 好，那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说说那些名字里带数字的电视剧。 这位朋友说了《敌营十八年》， 这啥时候播的？ 啥时候首播的是吗？ 这个贾培春说《女人四十》啊、哦，对，还有山外有山说《一千零一夜》啊，对，这湖南现在播呢是吧？ 还有一些老的《51号兵站》，当然有些是电影啊，有些是电视剧，大家都可以发过来。 对，马丽志说《一仆二主》啊，就那张嘉译演的那个是吧？ 嗯 嗯， 39级台阶，72家房客 啊、哦，你看都是带数字的， 嗯， 什么千万呀，这也算我觉得是吧？ 千万的也算呀， 万有没有啊？ 万啊 啊，万里长征。 我知道有电视剧叫《千钧一发》，万岁，古装的有没有？ 青春万岁， 青春万岁， 啊那个、小说 也有这电影 也有是吧？ 啊，有这电影，对，有一个电视剧好像叫还是电影叫《爱你千丝万缕》 嗯、啊，花千骨。 是啊，刚才我有一个提示，大家没猜出来，但米夏给提前公布答案了。 是啊， 带签字的武侠嘛。 啊、哦，你看，乙说一江春水向东流，二字开店、三毛流浪记。 嗯，挺多的， 都是带数字的。 是，那再接着说回这个暑期档，为什么没有儿童剧呢？其实啊，这个儿童剧啊挺难弄的。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播这些？就像连《甄嬛传》都成了这个暑期荧幕的常客了。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教授李胜利老师说， 嗯， 就说电视剧目前还没有分级，所以你老播这种古装剧啊破案剧啊容易对孩子有一些负面的情形影响 啊。 还有呢，就是其实他们那种欣赏的价值观也好，或者是语言举止作品的这种表现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对他们还是有些影响。另外呢，就是现在呢广告商也不愿意投钱，导演呢觉得创作也很有难度。 因为这个孩子啊，他不是就是常态的就是电视剧的收视群体，他可能上学的时候他就不看了，他只在暑假的时候能够比较集中的在家看一看电视剧。嗯，那广告商或者说电视剧的投资人他还是趋利的嘛，那哪个剧投挣钱我当然就投哪个剧了，那像孩子的作品他不容易赚钱，所以我就不投，这也是导致这个儿童电视剧比较少的一个直接原因。 他们专业人士说现在这孩子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孩子分期很细，几年就是一个观众群体， 嗯， 然后这戏就给5到10岁的啊，那戏给10到13岁的啊，就是咱们不也老说吗，隔5岁就有一代沟，孩子也这样，所以说 隔5岁就一代沟了，现在 嗯， 迭代这么快、啊、 嗯，你跟我有几个沟了， 咱俩 千沟 万 壑， 千 山万 水， 哎呀，来，这是哪部 啊电视剧、啊、 万水千山总是情， 上海滩是吧、电影、电视剧啊都有，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这话题啊，带数字的电影和电视剧的名字。 你看意义说新少林五祖， 哎，我觉得 这好像电影名吧？ 嗯， 六指琴魔、七品芝麻官、八仙过海。 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这个思路很好。 啥？ 这位叫做荣的朋友，他说美剧啊，24小时啊，反恐24小时。 嗯， 你看，在走出国门了啊，走出这个国门，我们看看外面都在演什么。异次元说了，那007邦德算不算呢？007。不过他们好像也是叫007什么大破， 那是个系列电影， 什么系列啊？他带这个系列007开头。 重案六组，哎，对，这个是16岁的花季，这个 天龙 八部，而且这是一个给八部，对，这16岁的花季，这确实是给就是特定，这叫对象性的啊，就是给少男少女拍的电视剧。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巧合啊， 啥巧合？ 就是这些带数字的，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发过来的电视剧都挺经典的，包括电影，好像没有一部 你不经典你也记不住啊，你都没瞧他两眼，你能记得住他吗？ 是吧？ 嗯， 你看这位朋友说，六指琴魔呀，新少林五祖啊，七品芝麻官呀， 这个我读过了， 八仙过海呀，啊，你读过了？ 你咋这么不认真呢？ 有没有补脑的电视剧？给我来一打。 一会儿我去请你 上俩核桃 重庆火锅， 嗯， 给你补一补啊。 好，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这话题啊、就是那些带数字的电视剧和电影的名字。 嗯， 我们接着说这个目前的暑期神剧吧。 刚才说到了啊，就是儿童剧确实投资方不愿意出钱， 啊，广告商不愿意赞助，所以导致目前呢是处于一个尴尬的青黄不接的状态。我们的孩子还看我们小的时候的这个电视剧。 嗯，但是现在孩子选择面也挺多的，家里有的都有平板电脑了，他们也会自己去点播。说现在呢，这孩子们呢，他们主要看什么呢？从小荧幕也到大荧幕了， 嗯， 或者是说呢，从电视也到动画了。什么秦时明月呀、画江湖啊，他们也挺喜欢的。此外呢，就爸爸妈妈带着他们去看舞台剧了， 就看现场的那种。 看现场， 嗯， 对。 我想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肯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过儿童剧啊、木偶剧啊，甚至是一些音乐会啊、芭蕾舞剧啊、魔术啊、马戏啊等等啊。 现在啊，就是也有一个问题，我就去看过一次。嗯、 咋了？ 我发现看的那个也是我小时候看的。 你看的什么？ 好像是什么三只小猪之类的。 那要像这种经典《胡桃夹子》什么的，《天鹅湖》，它肯定是不断的去演啊， 是吧？ 嗯。 所以现在啊，你要到这种卖票的网站上去看，什么小猪佩奇、三只小猪、小羊肖恩啊，还有什么《冰雪奇缘》，也都是这些原创的还是不多。当然，这些也算是经典吧。 是这样啊，我觉得首先得把经典看了。是吧，你得知道最好的什么样，然后你才可能是批判说你这个不好。你一味的追求新，你连最好的都没有看过，我觉得这也不是，这也不好、是吧？ 那也是经典，它一定要流传一段时间嘛、 对呀、 看完我就长大了，还没等到原创呢，我就开始干青春题材的戏了。 看完你就长大了。 嗯，你想，你永远只是经典翻过来覆过去的看，那不几年就看完了吗？ 也是 没有后续的这个作品跟上、 但是有的时候吧，你没有长大，你不太懂，就是你看了你也不一定理解，你长大了就懂点啊。当然我们不说是，我是比如说经典阅读，或者说不是这种电视剧了啊。电视剧我觉得它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说很多朋友没看过四大名著，我看的就是电视剧，那就是我开蒙的东西，后来我又回到文本上，我去读一读，看那个和我想的一不一样，我觉得这都是渠道。 嗯 嗯， 好。 哎呀，我看看大家的，发了好多呀。 哎呀，好多。 刘同玉说：“梅花三弄，你从法国度蜜月回来了是吧？”刘同玉， 这位朋友说：“刀锋1937。” 哎呀，你看这数字都四位数了。 嗯， 哎，还有17岁不哭。 哎，这位朋友说了一个电影挺好看的，在奥斯卡好像还获了个奖， 啊、 叫《为奴12年》。这拍的非常好， 是吧？ 哎， 你说这个特别有感触、 挺深刻的。拍的你看完之后，你挺沉重的，就是这个戏。 哦特别多啊！呆呆小熊说：“瞧这一家子，你看，这个它也是一带数字的吧？” 刚才有人说过《十六岁花季》，对吧？ 对。 这位朋友说：“17岁不哭啊。” 还有《霹雳五号》。 霹雳五号。 我知道霹雳贝贝。 我们知道女排几号？ 金陵十三钗。哎，这个对，它也改成电视剧了，是不是？哎，刘同玉，你发哆啦 A 梦是什么意思呢？ 带数字是吧？ 这哪个多是吗？ 多 啊！ 这位朋友说了，刺激1995啊，下次还可以单开一个，就带年份的啊。这是95年陈的，还有列宁在1918， 女篮五号，你刚才是不是想说女篮五号来着？ 啊、对对对， 他说成女排了。 对， 嗯， 一步之遥。 这也算电视剧哈，啊，不是，这算 电影 啊， 是一，你看大家都没想到还有一呢， 对呀、 还有 一还应该有很多，我觉得 一还有很多跟一相关电视剧的名字吗？ 对呀、 好，那咱们再琢磨琢磨，下面来说说这个电视剧收视率创3年新低的事儿吧，我觉得创新低好啊。是吧， 就意思就是到了谷底了， 你不创新低 才能反弹吗？ 怎么才能够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呢？ 是吧， 一声叹息。 哦， 谢谢童玉，谢谢。还有空军一号， 哎，这都是带一的啊。 嗯， 麦克斯说了一个人的江湖， 哎，这个没看过。这位朋友，一江春水向东流， 嗯， 二泉映 月，一米阳光，哎，一米阳光好像是个电视剧， 电视剧 是吧？ 嗯，前些年 好像是云南的那个讲的事儿，那个、事儿吧。 东北一家人， 你看看大一了，这特典型。 咱们就是一家人啊，说太好了。我们说数据吧。 套词他这叫啊。 说数据啊。 啊。 从收视率来看，今年上半年电视剧52个城市排名前10的， 东方卫视恋爱先生是 1.561%， 东方卫视美好生活是 1.267%， 可能大家看这些没有什么概念啊， 咱们和以往的比一比， 比一比就知道了。 去年有多高啊？ 你看2015年，先看15年吧。 啊，15年 武媚娘传奇的平均收视率是 2.959%，16年的芈月传是 2.867%，17年的人民的名义是 3.661%，今年最好的刚才说了 1.561%， 就是恋爱先生， 对， 就根本没有上二的。 是， 嗯， 那上周我们说了世界杯期间的收视率是吧， 嗯， 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呢有很多场比赛的收视率是突破了6%的大关。你比如说阿根廷对冰岛那一场是 6.74%， 法国对阿根廷是 6.73%。而且有一天呢是就是决赛那天呢， 嗯， 是 CCTV5 和 CCTV1 是并机直播，当天五套的收视率是高达 7.05%。 他要平均统计的话， 嗯， 今年可能就得指着世界杯了，是吧？ 我在琢磨啊，这世界杯能不能开发出一些电视剧的衍生产品啊，后期播。嗯，你看他现在都有好多镜头对着无数个运动员拍吗？ 啊，是啊， 从他们这个更衣开始。 更衣谁让你拍呀？ 拍更完再拍。 啊， 更衣室里不有好多对话吗？对不对？ 嗯， 哎，把那个都拍上，然后那后期你可以配音呢，对吧？一会儿我给你做那手势啊。 我打赏 这 个，脑洞大开。 然后呢，哎，把他们在场上那种配合呀， 嗯， 做一些精妙的剪辑。 你以为你是更衣室老大是吧？ 你觉得你会看吗？我觉得只要这个编排的好，肯定会有人看。再加上这个又夺冠了，这肯定会有人看。你看克罗地亚最近他们那个运动员给自己国家拍了一个旅游宣传片， 嗯， 这是蹭热点嘛，多好啊。 你说的是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 哦，克罗地亚拍了 啊， 嗯， 非常好看。 嗯， 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跟一有关的，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方向有点变了啊。 这个电影名也大家一块说了啊。 啊。 一说一双绣花鞋一球成名，嗯， 一代宗师，哎，这个戏当时挺好看的，我天天追。 是吗？ 嗯， 谁演的？ 哎，那个， 我说的那电视剧那叫什么呀？那不是电视剧，那个电影是谁演？就是那个章子怡演的电影叫什么呀？不是一代宗师吗？ 一代宗师是电视剧。 电视剧啊？ 嗯。 啊，五月槐花香， 就是，那个歌还挺好听的，那个。 哎，是不是有八月桂花香啊？有吗？ 你说的电影也有一代宗师 啊，这字念什么？一个木加一神。他说《大内密探008》啊， 嗯，《十一罗汉》第九区， 嗯，《十面埋伏》， 百万英镑看过吗？ 百万英镑， 还有《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个我看过， 这都是电影了啊， 竞猜题、请答题那种啊，嗯， 对。智说的一屋两家三姓人，这是个电视剧，嗯，是吧？你没看过。 这位朋友说的，他说每届世界杯都有纪录片的。 嗯 嗯， 其实我还挺喜欢看纪录片的。 看世界杯的纪录片吗？ 各种纪录片，我觉得它真实嘛，非虚构的，就更感人。 对，因为拍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赢呢。拍的时候他可能自己还有一些内部的这种比如说跟教练的关系啊，跟球员的关系的问题啊， 就是， 这些都很真实。 对啊，他不是演出来的，就生活就这样，所以就更有力量哈。 对， 嗯， 一会儿你放水吗？嗯，不放。是吧？ 意义又说了一个一地鸡毛啊。 再来看看今年电视剧的还有一个现象， 嗯， 就是现在的电视剧都是网台联播。你比如说恋爱先生在网络上的播放量说是说有153亿啊，你信吗？ 就有153亿次的点击率， 对 对吧？嗯， 谈判官有124亿，最低的是好久不见47亿。 哎，你说这是谁？你不要说47亿，以为你说钱呢？就是 那他们不就认为这是钱吗？点击量不就是钱吗？ 当然，点击量是和钱连在一起的啊。 嗯， 但是这啊，有这么多人那么多次去点击它吗？啊，其实也涉及到了一个。网台同时播放啊，有的剧确实是在卫视播出效果也不错，然后在网上呢点击量从我们现在拿到的数据显示来看也不错， 嗯， 它的排名是有一定的重合，比如说恋爱先生，比如说谈判官，归去来等等啊，就是两方面都还不错的这样一个效果吧。 尽管今年是一个电视剧的第一年，但是啊，从类型上来看，表现最好的还就是谍战剧。

韩冰呢是以小说的形式给他梗概，他来变成剧本，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他自己来完成的。只不过呢当时他不愿意打击对方，不愿意让对方没有自信，所以说呢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但是呢那个分手之后他就发现诶怎么没有他的名字了，没有他的 事 了。 这事儿如果白月追凶没火 啊， 我估计也不会诉讼 啊， 就是心态是平衡的嘛。后来白月追凶这么火，一看哎呀这个你有点对我不住是吧？我这剧本主要是我操刀我写的，很多这个特别精到的，今天让我们觉得，哎，你看这哥俩是不是两个人？其实这想法都是我的啊，我这气儿刚喘匀，我这写完了，您跟我提出分手，这他原话啊，就是说我气儿刚喘匀，韩先生对我提出了分手， 嗯 啊，然后合着您拿这剧本去了啊，然后大火，我这心态极不平衡。 他现在呢是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呢是认定他侵权，并且要在公众媒体上道歉。第二呢，就是播出平台，这个也要有影响，应当追加他的这个署名，并且消除对他的一些影响，大概是这么一些要求。 他，你说对他有什么影响呢？协助消除侵权对我的影响，我以为他会诉求，比如说你这个剧挣了多少钱，你要和我分成啊，我狭隘的认为，但是我看他的诉求里并没有这一项。 目前是这样。 哦， 对吧，他呢是1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本科，后来呢就一直在做编剧和策划的工作，工作时间呢是6-7年吧。但是呢据他说呢，就是不管是自己的戏还是朋友的戏，他都不会出现在发布会现场。这事儿呢还是别人发现的啊，别人发现的，然后呢告诉他的。那这种事情吧，我们因为不是在现场，没有看他们俩怎么商量剧本，没有看他们俩这个怎么来修改，这事儿也不好说啊，也不好说。只不过呢我们探讨探讨这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某种事情然后发生裂痕，然后又后来因为其他的事情开始撕扯，这样好不好呢？ 这没啥好不好的，这就客观存在。 我们先不说谁对谁错的问题，对吧？因为好多事情最后又来一反转，自己打自己脸，这种事情还挺多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站队，只是想说的是，友情不在，或者说， 你就是说散买卖不散交情，应该这样是吧？ 对， 但 生意不在，你情感还在呢。 有的时候不是，经常从海誓山盟变成讨价还价，就人生很残酷的啊。就当时相爱挺好的，但后来撕破脸的时候撕得比谁都严重。有的是啊。 还敢相信爱情吗？这位朋友说有一个戏叫错爱一生。致这位网友说了一句非常点睛的话。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那些名字里带数字的电视剧啊。那大家发来好多电影的名字，然后后来我搭档说，那咱们就说说这个名字里带数字的电视剧和电影吧。啊，十二生肖，呆呆小熊说，只是说一脚定江山。这没看过这个。 好多没看过的，我发现。还有这位朋友呢，他说了漫画改编的这个电视叫金田一系列动画。这个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金田一少年事件簿。 H 说 ,HSH 说那个一剪梅呀，可不是呗。一剪梅哈。意义说二马，这些都是带数字的电视剧。 好，回过头来我们再聊聊这事儿吧。不管这个他们俩怎么撕扯，我相信在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也是经常有的。就是好的时候你怎么说都好。不好的时候你是你的。我是我的，甚至你的都是我的。 就是这片儿不好翻啊，就有很你很难冷静的放下。而且 有的人可能他说他不是说一个什么财的问题，也不是钱的问题，可能是尊严的问题，是对我尊重的问题， 就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哎，就是这意思啊，不是要你多少钱啊，你给我道个歉，你公开道个歉我也就认了。 然后另一个说凭什么？ 你就是钱。你就是想要钱， 你要钱你直说。 就有时候这种争吵它其实不在一条线上，最后法律或者说呢这种审判会给出一个这个是非曲直来，但是情理上有时候双方都很难咽下那口气。 这确实存在，咱尽量别让这样的瓜葛和折腾在我们的人生中出现啊，真的很特别糟心，然后你会对人生都失去信心。 嗯，我觉得我们改变不了他们，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好人呗，是吧？你 说的轻巧啊， 借我12块钱吧。 不大容易啊，知道和做到那差着远着呢，108000里啊。京城四少，哎，这个是个电视剧啊。嗯， 这位朋友自己说都乐了，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哈哈哈。 对，这都带数这个哈。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美剧英剧多了去了，第一季第二季。 那你说你带不带数吧，你是不是后面加一括号？ 好，那下面我们来说说一直在追的一个禁毒题材的电视剧啊，叫猎毒人，现在已经播了2/3了，播到34集了，终于到了关键时候了，就是于和伟扮演的这个化学专家吕云鹏，他真的进到了这个金三角制毒贩毒集团的内部当卧底了，他成了一名厨子，戏里叫厨子，实际上是制毒师，就是合成毒品 的，就调配的嘛，就是相当于也不能说是医瘾啊，就是配药的配伍的是吧。 里应外合和中国警察配合，要彻底剿灭这个两大贩毒团伙，一个是楚门，一个是吴氏商会啊。现在这个情节发展到一个比较好看的地步了，就这个楚门老大楚天南的扮演者叫王劲松，他和那个吴氏商会的老板吴雄啊陆续出场了。虽然说这两个角色都是配角，而且是30多集才出来，但是真的这好演员啊，他出场的第一分钟你就会发现他带光环，把你吸引进去了， 身上自带光环哈。 对， 就是好看。 听一段吧，就是第34集，就是吴氏商会的那个老板吴雄出场的时候呢，他在房间里边一边对着一尊佛像听着交响乐吃东西，在房间的另一边，在他的手下啊，他的手下在拷打一个所谓背叛他的人，我们来听一下。 听音乐，听音乐的节奏。这是巴赫的 B 小调。你们把氛围全部都给破坏了。知道我最讨厌什么？我给了你工作，让你赚钱，结婚的时候我送你跟你太太一对钻戒，然后我得到了什么？背叛。看来我对你的好意在你眼里一文不值，对吗？你放心，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错误是不可以被原谅的。这是我们新研制出的药，虽然比不上蓝冰，但是比市面上的冰毒摇头丸要强很多倍，只是它的研制还没有成功，会有一些副作用。我这些副作用都是一些正常的副作用，比方说癫痫啊，抽搐啊，痉挛啊，也许你会觉得很疼，但是你是不怕疼的吗？好像还有一种其他的副作用，就是你会感觉全身上下有几千只几万只小虫子在咬你，你会感到非常痒，一开始是皮肤，然后到血肉，然后是内脏，最后去到骨髓。 嗯， 我怕好多朋友听着怕了 啊，就是我 转台了。 哎，你早应该拉下来。 嗯，这是徐峥。 嗯 嗯，徐峥终于出场了。 哎，那个我那天看到那个这个剧的宣传片啊，他用了一个词，又用了一句话，他说：“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身为医院也在凝望着你。” 真吓人，这里面有个人呢，还有双眼睛。 这尼采说的，他其实和这个电视剧很契合的，你发现吗？ 啊，尼采说的呀。 啊，怎么着？你们家邻居说的？ 我以为是编剧写的呢。 不是不是，他用了这用的真的挺好的。他其实因为和这个电视剧的题材就是我们的警察打入这个贩毒团伙的内部，但是以为自己可以抵御住那种毒品的诱惑，然后没有，然后真的就吸毒了嘛。他其实和这句话说的是一个意思，当你凝望深渊很久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你。不是你们俩四目相对心心相印，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其实被那个恶魔的邪恶的东西给吸进去了。他在说这个事儿。 那我不看深渊了，我看太阳。 哦，那你会那个得叫什么，就是视力会出问题的啊。 我瞎呀。 别瞎说这字儿 啊， 啊， 这个我们听众特逗，利奥说，哎，有一部动画片虽然没数字，但是一说出来就会想到数字，你们猜是什么？ 葫芦娃。 这太逗了啊，这属于这个特含蓄的是吧，想到这我就想到，我怎么想到七仙女了呢？ 我想到了那个七小福， 你看看。 嗯、 啊、我觉得这好，葫芦娃。 哎，刚才听的这段呢，终于出现了徐峥了。 嗯， 其实这个电视剧呢，在预告的时候就有徐峥和于和伟，还有一出场就牺牲的你最喜欢的那个角色，是吧？ 演员不是角色。 演员 啊，吴秀波也不算最喜欢，我就很喜欢。 但我一直在想吴秀波会不会复活 啊，就是说他没死，这条线是埋在里头的。 不知道啊。 嗯， 不知道。但是这个戏呢确实有一些这个配角是演得非常不错的，包括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啊，还有就是里面演一个就是那个杀手的那个角色，就演蝎子那个角色和演印塔的那几个角色，他们的颜值其实都不高。 嗯， 而且都是反派，年纪呢也不是那种小鲜肉的年纪，但是确实把自己那角色的那种凶狠啊、狡诈呀、啊、还有那种犹疑啊，或者是那种恐惧啊，演得还挺到位的。 嗯， 就是需要他表演出什么样的感觉来，他们是很自然的流露。相反，这里面演那个鬼哥的那个角色就是略显夸张一些。 嗯， 就是你演坏人那种狡诈，其实不一定要用丰富的面部表情来呈现。 对，嗯，到有功力的演员他是由内而外的，在不露声色当中把这个角色刻画出来了。如果你看到他是刻意的，是夸张的，可能这个演技还不够炉火纯青啊。 当然看这个戏还有一些知识含量啊， 嗯， 我们来听听，如果说你不小心喝了洁厕灵的话该怎么来办，我们听听吕博士的分析。 怎么来办？ 快他妈还手出来点啊。哎，疯了你们，这样会死人的！哎， 那回手，别动！别动！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哎呀， 孙振， 别演，别演！ 快， 吹动！ 不能吹动，不能吹动！有牛奶吗？纯牛奶，拿我纯牛奶，快！来，张嘴，来，这是牛奶，喝，喝下去。别吐，这样胃会被烧坏的。哎，对，喝，咽下去，咽下去。 当你不小心把洁厕灵当可乐喝了， 这是有多么不小心啊？ 那当你不小心被别人灌了洁厕灵 啊，那是很不小心。 请注意看家里有没有牛奶 啊，用牛奶解决呀。 啊，用牛奶。 哎，我知道过去啊，就是比如说误吞了什么东西啊，比如说玻璃啊，或者说比较尖利的东西，是会吃韭菜的。 哦， 就没有办法，你就吃韭菜嘛，不怎么嚼的。 出来， 对，它纤维比较长， 比较粗。 对，